谢谢。这么飘来飘去，飘来飘去，就这么飘来飘去，飘来飘去，就这么飘来飘去，飘来飘去，就这么飘来飘去，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，穿过你的心情的我的眼，如此这般的深情若飘逝转眼成云烟，搞不懂为什么沧海会变成桑田，我才不需要他们说的诺言，我才不相信他们编的谎言，我才不介意人们要的流言，我知道我们出你的身影到我的手，留不住你的背影的你的眼，如此这般的深情若飘逝转眼成云烟，搞不懂为什么沧海会变成桑，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，我会试着放下往事，管它过去有美，也会试着不去想起你如何用爱将我包围，那深情的滋味。为你我受冷风吹，寂寞时候流眼泪，有人问我是与非，说是与非，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？若是爱已不可为，你明白说吧无所谓，不必给我安慰，何必怕我伤悲，就当我从此收起真情，谁也不给。我会试着放下往事，管它过去有多美，也会试着不去想起你如何用爱将我包围，那深情的滋味。但愿我会就此放下往事，忘了过去有多美，不怕越尽人流慈悲，虽然我曾经这样以为，我真的这样因为。梦，天长地久的梦，地老天荒还是梦， 天真的我不曾犹豫，我现在只剩下心痛，不曾有过感动，不曾如此怦然心动。飘忽的你就是这样来去匆匆，错告诉我没有错，告诉我该怎么做。现在的我偷偷地说，我还没真正的错过。不要说的太多，不要说还有很多。寂寞的我，伤心的歌，是谁的错？我试着不再说，这里只有我，日子一样过，一回头曾经哭过，无法忘记。不知道我该如何哭泣，不知道如何欺骗自己，是否知道只有你无法忘记？是否所有的点点滴滴和那些最认真心痛的故事，就在我尽情哭过之后，我就能入睡后忘记，却把梦都你。我不要不要不要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我很喜欢大耀的歌，很喜欢李宗盛的歌，我觉得也很喜欢阿岳的歌，可是他们的歌词我都不太熟。我们彩排的时候因为经费的关系，彩排的时候没有放烟雾，把它定好位置，深情款款准备唱歌，烟雾出来把我的提词机全部遮住了。